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51集。 朱韵脖子缩了缩，觉得被他按过的地方隐隐酥麻。第二天开始，一切步入正轨。有了李寻的加入，参赛内容很顺利地进行。林老师来了两次，做了简单的指导，就撒手不管了。就算李寻说了让朱韵培养公主气魄，他还是一门心思扎到竞赛项目里，每天带着书和电脑疯狂干活。李寻见了熬夜熬得蓬头垢面的朱韵，啧啧评价， 出着命了，没救。 但其实熬夜的又何止朱韵一个。有一次他们讨论得太晚，去任迪的工作室住。朱韵半夜醒来，看见李寻靠着承重墙写代码。他走过去，李寻注意力太过集中，并没有发现他。他写的是另外一个项目，朱韵也知道这个项目。如果他们不参加比赛的话，从首都回来后应该就是做这个。如今比赛占用了朱韵和高建宏所有课余时间，唯一一个还能分散精力出来的就是李寻。他必须要做，因为不管如何，基地和乐队还有那个他从不回去的家，需要的开销依旧。朱韵背靠着墙，坐在他身边。深夜中，他敲击键盘的声音比任迪的吉他更让他心安。 干什么？ 李寻终于注意到，他面对着屏幕，淡笑着说：“ 鬼鬼祟祟的。” 朱韵没吭声，李寻也不多说，继续做自己的事。朱韵看了一会儿屏幕，将视线转向他的脸，微弱的光芒包裹着李寻的皮肤，清清白白。朱韵抱着膝盖忽然开口：“ 李寻。”“ 嗯。”“ 等比赛结束，你要我做什么都行。” 李寻手下停了，侧过头，屏幕的光线被他调暗了，让他的五官看起来格外细腻。他扯着嘴角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 你这话可有歧义啊。” 朱韵没有在意他的调笑：“ 我说真的，你未来想做什么事，有什么目标，都可以把我算在里面。” 李寻轻笑：“ 你可是公主，说话要注意身份。” 朱韵拉着他的手腕，敲击键盘的声音停下了。他直直看着他的眼睛，第一次见觉得有些乖戾的目光，在看久了之后，竟有股说不出的温柔。朱韵深吸一口气，镇定地说：“ 我没有开玩笑，我说话算话。” 无边的寂静里，李寻轻轻抬手掐了掐他的脖子，像是在哄一个不肯睡觉的孩子一样，低声道：“ 嗯，我知道。” 最后确定一遍。 朱韵拿着报名表往李寻面前放，李寻一万个不耐烦：“ 你都确定多少遍了？” 朱韵心平气和地说：“ 你有哪遍看仔细了？表格全是我填的。” 他坐在李寻身边，一项一项跟他核对。 还有，这报名表交上去就不能改了。后面一系列的事情，包括初赛通过后要去首都参加决赛，还有跟评委专家组的沟通，你都必须出席。另外…… 李寻一把抢过报名表。 哎！ 朱韵伸手想夺回来，可惜李寻个高，胳膊一举，朱韵也无可奈何。李寻把手里的报名表折起来，扔给高建宏：“ 赶紧收起来。” 高建宏笑着接过。四月中旬，报名确认；四月底，参赛作品基本完成。距初赛时间还早了将近半个月。朱韵找到李寻，管他要基地的项目。“ 干什么？” 李寻哼笑：“ 已经有余力一心二用了是吧？” 想帮忙还要被嘲讽， 世上找不到第二处了。 不是说非赢不可吗？那就等到赢了之后再谈别的吧。 最终李寻也没有给朱韵分任务，于是剩下的十几天，朱韵还是扎在参赛内容里，反反复复地测试数据，最后还将软件升级了一次。终于到了初赛日期，初赛是以远程提交作品的形式展开。当天早上，朱韵起了大早，第一个到基地。 哎呦，这是一宿没走啊。 李状元拎包进屋，朱韵回头，李寻往电脑上看了一眼。 点发送啊，干什么呢？ 朱韵看着李寻小声问。 你说要不要再测试一下？ 李寻把电脑开机，靠在桌子边喝水。 都打包完了还测试什么啊？快点提交。 朱韵食指在鼠标上反复上下几次，还是没有点击。他忧虑地说， 平台会不会有问题啊？ 参赛平台一共就限制了三个， Windows、 Linux、 Unix， 你想出问题都难。 朱韵沉默几秒又道， 那会不会有…… 他刚说一半，李寻已经不想听了，直接伸手帮他按了提交。只见搜的一下，邮件发出去了。朱韵看着桌面上发送成功的提示，惊诧半晌，瘫坐在椅子里。昨晚他一夜没睡，满脑子都是比赛的事情，作品没发出去的时候紧张得要命，现在送出去了反倒松了一口气。李寻将基地的事情简单处理了一下，拉着朱韵往教学楼走。 走，上课了。 朱韵晃晃悠悠来到教室，撑住第一节，熬过第二节，终于栽倒在林老头的课上。他迷迷糊糊地在林老头眼皮底下睡了一觉，醒来的时候已经下课了。下午朱韵去给林老头送作业，高建宏陪同。高建宏跟朱韵一样上心比赛的事，一直拉着林老头分析情况，林老头被他问得头晕眼花。 哎呦，你看看你们慌什么啊。 林老头端着茶杯， 这才是初赛，你觉得你们的作品有可能进不了决赛吗？ 高建宏笑着说， 这不是多问问更安心吗？ 没有这么夸张啊，看你们一个个战战兢兢的。 林老头哼哼两声， 虽然我一直骂李寻那个臭小子狂妄自大，但有时候你们确实要多学他，年轻人要对自己有信心。 朱韵站在一边无语地看着，心说您有哪一次是真心骂他了。 对了， 林老头忽然放下茶杯，翻起包来， 才想起来。 他从包里拿出一叠纸， 各校的参赛目录已经整理好了，我给打印出来了，你们拿去看看吧。 朱韵心一颤，高建宏那边已经将目录拿了过来，他边看边问， 林老师，您看过了吗？给我们分析一下竞争对手啊。 分析什么？计算机系实力强劲的学校一共就那么几个，再加上几所国防类院校，没什么可分析的，实力见真章，你们自己看吧。 高建宏在那翻看，朱韵站得远，不好插手，只能等着。林老头又说， 你们的作品我已经看过了，按照往年的水平看绝对没问题，不过最终能拿第几还要看今年赛制大方向，每年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。 离开林老头办公室，朱韵把参赛目录抢过来，飞速翻页，看到某校名称瞬间停手。方志敬果然参加比赛了，并且挂名组长。朱韵往后看他们的参赛项目， USB 智能加密转接口。来到基地，朱韵上网搜索一系列的 U 盘加密产品及论文，一语不发地看了好几个小时。最后日落西山，朱韵拧着眉头问身边的人， 你能做 USB 设备的加密转接口吗？ 李寻从电脑中抬眼， 什么？ 朱韵重复了一遍。李寻歪着脖子懒洋洋道， 一眼没看到，你又瞎寻思起什么来了？ 我认真问你呢，能做吗？ 李寻看着他的神情，摸摸下巴，思索一番道， 加密接口，如果只是要实现功能的话，找个单片机做主处理器，再搞一搞接口芯片。硬件方面我不是很熟悉，大概要研究一阵。软件的话就很简单了，处理一下接口固件和密钥管理就行了。 难度大吗？ 李寻斜眼。 怎么了？公主给基地接外包了？ 李寻扯着嘴角表扬。 不错，吃到找活干了。我先说好啊，端正身份，别把自己贱卖了，咱们可不便宜啊。 朱韵看了一下午的论文，脑袋疼得要命，没精力跟李寻扯皮。他深吸气，一字一顿地说， 我就问你，如果你做要几天？ 他越是着急，李寻越是放松，最后干脆凳子一歪，胳膊垫在桌上，一脸笑意道， 天数决定于报价， 如果报得你非常非常满意，你全力以赴地做，要多久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